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六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南京，这是天广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菜。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浏览三字经啊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昨天我们结束了对谢学士这部传统的长篇单口相声的欣赏，我们也看到了小谢晋啊，打小学文化之外呢，对应遵守的这些礼仪啊也是非常的熟悉，乃至于呢丞相即便想在这上面做文章啊给他下点绊儿，哎，都没有能够成功。这我们也能从中看出礼仪的重要性。古时候礼重要啊，如果不守礼，那有可能是会犯上的，犯着僭越之罪，那是会掉脑袋的。今天虽然不至于这么严重，但是礼仪仍然是我们每个人呢都应该去学习去遵守的，这是我们修养的一个体现。所以三字经里面这一句话呀，从古至今我们说其实都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接下来呢，三字经就通过一些具体的实例呀，让我们看到啊应该以什么样的人做表率来学习。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执。香九龄九岁的一个小朋友，名字叫香啊，他呢是东汉时期，放在咱们今天说啊就是湖北省啊，当时叫江夏，这个地方的人叫黄香，在历史上啊是确有其人的啊。除了他小时候的这段故事之外呢，在他成年之后也做了不小的官啊，所以呢在这个后汉书当中还是有他的传记的。但是我们今天啊能够在中国百姓的心目当中提到这个人都很熟悉，并不是因为他后来为官以后的那些业绩啊，当然人家干的也不错啊，不过传颂的最广泛的是他小时候的这段故事。黄香九岁的时候啊，他的母亲呢就早早的去世了，可以说呢他是跟着父亲啊，从小呢这个爸爸是又当爹又当妈把他给拉扯大的，家里条件并不好啊，剩着一个人，咱们无论是早年间的孟母啊，孤儿寡母的长大，还是说黄香跟着父亲长大，这家庭生活呀都很困难。黄香呢对父亲非常的孝顺，怎么个孝顺法啊，寒冬腊月啊，天寒地冻，黄香每天到睡觉的时候啊，早早的他先跑到床上去，哎，自己呢先睡下，其实并不是真的睡，在这个被窝里啊，咱们今天说遮饼吧，来回的这个打滚，把整个这个被窝啊全都用自己的体温给暖和了，被子也暖和了，褥子也暖和了，枕头也暖和了，这才让父亲啊来睡觉。这样的话父亲直接进被窝就是一个暖和的空间了。我们现在家里头据我所知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过呢是反着的啊，并不是孩子给父母温习，这是孩子洗完澡到冬天的时候嫌冷啊，死活不肯进被窝，这刚一进被窝那会儿的确是挺凉的，怎么呢，就要求或者爸爸或者妈妈先进去躺，你把这被窝给我捂热了我再进去。我们现在身边经常看到的是这样的例子，可是古时候九岁的小黄香就能够知道不能让父亲去受这个冻，我先把这被窝给捂热了，在咱们中国古代啊留下了温习奉亲这样一段典故。而且三字经里面说啊，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执，虽然把黄香的这个行为作为一个善举孝行来进行褒奖让大家呢来学习， 但是并没有把这个行为啊拔到一个说无限高很不容易的一个境地，而是怎么说呢，孝于亲所当止，孝顺自己的双亲，这就是你应该做的，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啊。所以这提出的要求实际上是要求孩子们啊，你们必须向皇上学习，必须做到这一点，这个是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接下来呢又讲了另一个小朋友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咱们中国民间流传的更广了，孔融让梨。三字经里怎么说呢，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宜先知啊。我们现在去看这个书的话啊，可能看到悌于长这一句，他写呢是写那个弟弟的弟，那其实在这里呢是一个通假字啊，通的呢是古时候旁边带一个竖心啊，右边是一个弟弟的弟啊，悌的意思跟孝其实是相对的，孝呢指的是对父母我们要有一份尊敬孝顺的心，而悌指的是作为弟弟啊，要对哥哥有这样的一份尊敬服从啊，悌于长，对你的兄长要有这样的一份悌道啊。咱们中国古代讲孝悌之道，这是两部分，对父母对兄长都应该遵从这样的一份礼节，而且这一点上啊，三字经的作者提出悌于长宜先知，就是你早早的就应该知道啊，一开始学习你就应该先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看到三字经接下来其实是开始啊，要列举很多孩子们应该掌握的知识啊、礼仪啊、规矩啊，但学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比不上开始这两样重要，孝悌，孝悌之道，这是作为孩子们启蒙阶段学习啊最先要掌握的。通过这么两个故事，哎，给我们孩子们指明了一条道路，做人要做什么样的人，孝顺父母的人，尊敬师长的人，而这些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的确是我们做人的一个根本，否则的话没有这两点，你其他方面的成就再辉煌再出众，在古人的眼里啊不配为人，所以没有这两点别的都免谈。在我们中国传统相声当中提及这两位小小的模范人物的作品啊，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在我们的传统相声八扇屏当中啊，就专门举了这两位小孩子的典故。我们下边呢就来一起欣赏北京二赵赵振铎先生和赵世忠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八扇屏。 您是？ 哦，我是相声演员。 哦，相声演员。 对了， 我跟您还不一样。 哦，那您是？ 我是文人。 您是什么？ 文人呢？ 文人。 嗯， 这我还真不理会。 不理会吗？ 对了， 我没闻过您吗？ 哎，对，我得让你闻呐。什么叫闻我？ 文人墨客， 这对。 每天我要读读书啊， 哦， 阅阅报啊， 学习嘛， 操操琴呐、 啊，嗯， 舞舞剑呐、 啊，好， 作作诗啊， 嗯， 尿尿炕啊， 啊。 不，这个写写账啊， 还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写写账， 这写账也是您的工作呀？ 那当然了，每天我要算一算我收入多少， 哦， 支出多少， 嗯嗯， 能不能保持平衡？ 生活有计划， 还经常到各公园去游玩游玩。 哦，您喜欢到公园去玩去？ 对，这话在三月份吧。 是啊， 我还到北海去游玩。 哦，您上北海去玩去了？ 游玩呢？ 哎，什么叫游玩呢？你说玩去不就得了吗？ 您不知道，因为我这个人说话就爱走大音。 你那么说多别扭。 哈，到北海去游玩。 哎，游玩。 那天的天气还是比较好 哦， 祥清薄日。 是啊， 有点小风。 嗯嗯， 这个风嘛也不大， 够几级风呢？ 也就在一二级左右。 哎，不大。 哎呀，我一看这个风景啊， 嗯， 非常的优美。 是啊， 我一看这个河水也是非常的清灵。 哦， 当时我一看这河水这么清灵，我一高兴啊。 怎么样啊？ 我就洗了个澡。 哎，啊？ 那么 别说了，别说了，要把你淹死怎么办呢？ 洗澡怎么能淹死人呢？ 怎么淹不死？北海那水深着呢，